给这训人，这是狼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吴兆南先生为了把相声这门北方的曲艺形式啊，在祖国的宝岛台湾传承下去，他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相声作品的文本，把很多我们在北方啊都很少有机会听到的相声作品呢，搬到台湾的舞台上去表演。这其中啊，就有一段我们很多相声演员都不敢轻易去碰啊，觉得自己拿不动的单口相声经典名段《官场斗》。刘宝瑞先生的这段作品呀，自从刘先生留下当年那非常精彩但是却并不完整的一版录音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啊，刘先生的很多弟子也尝试着呢去把其中的部分章节搬到舞台上啊去进行这个重现，但是呢大家听来啊总觉得这个的确和刘宝瑞先生的水平啊有差距，可能越是这样的差距的存在呢，越是后来的青年演员呀更加的不敢去碰这个作品。当然这些年呢，我们在舞台上呢逐渐的也见到了一些演员啊尝试着把这样的经典名段呢重新搬到我们的舞台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早在20几年前，吴兆南先生就把这段作品啊在台湾进行了录制发行。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在节目中啊，和您一起来欣赏吴兆南先生演绎的这段传统单口相声的经典名段《君臣斗》。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且喜衣食皆得体，叹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豪宅香车全备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检任都嫌小，特任大员有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哎，这个贪字啊跟这个贫字不但笔画相同，字形也类似。所听说过贪赌最大的历史上的官吏，应该算是清朝的和珅了。和珅是清朝嘉庆四年，也就是1799年被赐自尽的，超过他的家产统计下来有9亿2000万之多，按照英国文献的记载是15亿美金，看来当时刚独立不久的美国美金那会儿是1.67块换1两白银，这笔钱据说够全国10多年的开支。那会儿全国一年的总支出是7000万2白银，这抽摸的东西太多了，像房产、当铺、银号、古玩铺，哪一项都值几千万2银子。就指黄金一项说吧，就有赤金580万两，生杀金600万两，100两的金元宝有1000个，金碗金盘子4288件，金脸盆117个，金坛鱼就600多个，金罗汉18尊，每个高13寸，金宝塔一座26斤，其他小件就不计其数了，就连金子做的床都有，可就没有金叶壶，大概打了一把一颠太重拿不动，又化了打成金饭碗了。那么说了半天，这和珅是怎么样一位人物呢？ 他是满洲整红旗，姓钮钴禄，字志斋。他生于乾隆十五年，那是1750年2月22日，属马。他是世袭清居都尉副都统常宝的儿子，他上过八旗学堂、咸安宫官学，学业是一等，还中过秀才。他十分用功，不但背诵乾隆的御制诗啊，还模仿乾隆的字体。乾隆34年，是1769年，他接任了清居都尉的职务。3年以后，乾隆37年，他被授三等大内侍卫。这个时候，和珅看见过乾隆皇上了，可乾隆皇弘历从来也没注意过和珅。在3年之后，和珅奉太守卫乾清门了。这在和珅是一生的转捩点。那年和珅是25岁，乾隆是65岁，才有机缘俩人对脸。这一对脸不要紧呢，几乎断送了大清国的命脉。怎么呢？因为乾隆宠信和珅，才使和珅百般贪赌，肆意横行，乃至上行下效，互相勾结，风气日坏，甚至祸延金世。他可以奉为贪污的祖师爷，虽然才活了49岁，可这20多年的官运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他做到九门提督、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还进太子太保，可谓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他怎么会这么得意呢？因为他长得是容颜俊美，和蔼可亲，雍容自若，还善于说辞。这么说好像我认识和珅，我可没赶上。我可认识和珅的孙子，应该是8世孙了，叫何少伯，是我同学。小时候常听他说北京东华门是他们家的，当然现在准不是了。不过东华门大街上有一家东兴楼，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饭馆子，倒真是他们何家的。我们都知道和珅赐死，家产超没了，怎么还会有钱呢？原来和珅的儿子奉身阴德，这个4个字的名字还是乾隆皇御赐的，并且还把最心爱的十公主，那是和孝公主，许配给他了。所以这封神阴德是额驸，不但没杀头，还世袭了清居都尉的职务，这才传下一支后代来。咱们还是说和珅跟乾隆的俩人对联吧。那是乾隆41年攻打大小金川胜利的时期，乾隆皇十全武功得以辉煌的时候。这十全武功就是平准噶尔2次，定回部、景台湾、降缅甸、降安南、降库尔卡2次，扫大小金川2次。乾隆正意气风发，这天他坐监狱过乾清门的时候，忽然跑过来一个太监奏道：云南吉城奏本，缅甸要犯脱逃。乾隆叫停下监狱，接过奏章一看，生气了，岂有此理，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身边的社会人等都害怕了，唰一下子都跪下了。就听乾隆说：虎伺出于峡，龟欲毁于堵中，是谁之过誉？他瞧着这些个侍卫说了3遍，没人敢搭茬。其实啊，是根本不懂皇上说的是什么。乾隆这会儿想起《论语记事篇》的虎伺出于峡，龟欲毁于堵中，是谁之过誉这句来了。意思是老虎 从虎笼里逃出去了，珍腕在柜子里毁坏了，这是该谁负责呢？没念过《论语记事篇》的根本不懂，怎么回答呀？是谁之过于？乾隆问了三遍，没人搭茬，他又加了一个说字，说，说什么呀？吓得直哆嗦。没想到旁边跪着一个年轻的守卫说了，是点首者不得辞其责耳。乾隆一听，哎，答得恰当，声音也好听，顺声一瞧，好俊秀，你是什么人呢？奴才是整红旗钮咕噜和珅，乾清门守卫。和珅，和珅，这一天呢，这乾隆啊净琢磨这和珅呢，他是谁呢？一定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了。那毕竟乾隆已经是65岁的人了，想来想去，哦，哎，想起来了，那是48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是雍正6年，1728年，乾隆还是17岁的宝亲王弘帝呢。他从雍和宫搬到紫禁城皇宫里住，很受父皇雍正跟母后钮钴禄氏的宠爱。当时雍正皇胤禛有16位嫔妃，比较得宠的有4位，一位叫舒穆禄氏，一位叫叶尔根觉罗氏，还有陈家氏跟马家氏。这位宝亲王弘历最心仪马家氏。这天马家氏正梳头呢，那会儿宫里头嫔妃们都讲究梳2板头，那可跟现在戏台上看见的那种2板头啊不太一样。戏台上的2板头是一个蒙着黑布的纸模型，实际的2板头呢是用自己的头发梳在一个齐头板上，左边一板头发，右边一板头发，绕过来挽在齐头坠上，所以叫2板头。梳一个头起码也得半个时辰，哎，反正他们也没有别的正经事可做。这马家氏正梳头呢，宝亲王弘历悄悄的来了，从后头一把就把马家氏的眼睛蒙住了。马家氏一时惊慌，手里正拿着象牙梳子呢，反手一打，啪，正打在宝亲王弘历的眉心子上，当时血就下来了。弘历疼得捂着脑袋就跑了，这下可把马家氏吓坏了。正巧第二天是初一，照例皇子们朝见皇上的日子。钮钴禄氏一瞧弘历头破了，这还了得，这要是破了相，非同小可呀。其实啊，这下歪打正着，虽然日后眉毛里落了2个小疤，可是看不见，不但看不见，还形成眉长日月的帝王之相。可当时钮钴禄氏真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其实弘历要是撒个谎说是过门槛时候摔的也就没事了，不过他跟美国华盛顿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啊，弘历比华盛顿大21岁，他是华盛顿的老大哥呀，怎么能撒谎呢？哎，就说出马家氏来了。也正巧因为马家氏长得俊美，所以钮钴禄氏最妒忌他，就借题发挥的认定是马家氏调戏太子，非重罚不可，立刻命太监把马家氏拉来杖责一顿。可那马家氏是无心之过呀，当然要辩驳了。这下钮钴禄氏更气了，火头上救命人把他拉出西边的月魂门外，用绳子把他勒死。这会儿弘历劝说也没用啊，等弘历来到月魂门查看的时候，哎，马家氏已然断气儿。弘历扶着他的头痛哭一场啊，这一哭头上的血可就滴在马家氏的脖子上了。弘历当时许愿，他说，今生实在是愧对于你，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他年若能再生， 愿以身相报，就以这脖子上的血迹为凭。哎，咱们长话短说，转眼七年，雍正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驾崩了，皇四太子弘历坐上宝座，当了乾隆皇了。乾隆元年的弘历是25岁，可也有一说呀，这弘历并非是雍正帝的嫡生子，而是新放广西巡抚陈元龙的儿子。这又怎么回事？当雍正六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辛卯，那年呢，生的孩子都属兔。8月13日子时，钮钴禄氏在雍和宫生下一位公主。同天同时，陈元龙夫人生了一位少爷。钮钴禄氏听说了，传懿旨要把陈公子抱进雍和宫看看，等抱出来的时候却偷龙换凤，变成了女孩子了。可这陈元龙也不敢声张啊，他不久就告老回浙江海宁了。乾隆皇登基之后，这风言风语的也有耳闻，可是他从来也没追究过。那他也不能追究，他要真查出来他是陈元龙的儿子，那他这皇帝还当不当了？帝王时代这血统关系很重要，如果不是当今皇帝的血统，那就不是龙种了。可到了如今，已然推翻帝制了，不是父传子了，这血统就没有关系了。这领导人是大家推举出来的，只要他为国为民，就天下太平了。至于他是谁的儿子，那并不重要。要非要查他的三代，那不是开倒车吗？一转眼，如今乾隆皇已然做了41年的太平皇帝了，也正是1776年美国独立华盛顿当国父的年头。大小金川也已然平定了，他心情特别好，看着和珅面熟啊，就是想不起来哪儿见过呢。想起来了，他怎么跟当年的马家氏长得是一模一样呢？他是整红旗，可跟我皇额娘一个姓，钮钴禄。来人，传和珅觐见。和珅跪在面前，越看越像马家氏，可是个男的。你把领巾摘下来。这清朝的官服这个剑也没有领子，单有一个小背心，上头是蓝色的翻领，叫领巾。领巾外边再罩褂子或是马褂。和珅把领巾一摘，脖子上鲜红的一片红迹，弘历一瞧就愣住了，于是屏退了众人，低声把往事对和珅说了一遍。那和珅多聪明啊，刚才说过了，他善于说辞，一听这话当时就泪如雨下，以马家氏再生自况，愿终身侍奉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马上升为乾清宫侍卫，并且升入尊贵的整黄旗，两个月后又升为户部侍郎，再两个月被位为大中丞了，又一个月升为内务府大臣，准紫禁城骑马兼九门提督。那年他才多大呀？他才28岁。再下年做崇文门监督，这崇文门监督专管收税，可是个肥缺。以往都是一年一换人，和珅他连做了8年，这可都是有历史可查证的哟。历史上升官这么快的可只有这么一个和珅，要没点奥妙是不可能的。要论和珅他的文功武略，文不过是秀才出身，武31岁那年被派到甘肃平回乱，无功而退，可把别人的功劳啊记在他头上了。 又升为吏部尚书了，还晋为一等子爵。虽然他的官位高得宠，可是当时正直的御史像钱锋、刘墉都看不起他。哎，对，咱们该说说刘墉了。刘墉，刘石安，字崇儒，他是山东诸城人，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1720年庚子正月24日生，是属鼠的，是一位大书法家。31岁才中进士，官做得不小，可没有和珅那么顺。35岁那年呢，因为他父亲当时官拜陕甘总督，作战不利，被囚禁。刘墉跟着倒霉，差点杀了头，总算命大赦免了。后来他做了安徽跟甘肃两任提学使，等于现在的教育厅长，是正三品的官，头上戴亮蓝宝石顶子，补子上前后绣孔雀。可是他42岁又做过太原知府跟济宁提学道，可这都是四品的缺，道台的补服绣谢志，知府四品的补子绣燕，这应该是由三品降为四品了。他46岁这年呢又倒霉了，因为太原府属下一个知县侵吞公款，刘墉要为下属负责论斩，就差点完了。最后是革职尊前效力，哎，总算是又活了。第二年召回京内任武英殿编修，两年以后又出任江宁知府。那年呢他整50岁，他一生走的是竹节运，五年一小变，是十年一大变。之后又改任江苏盐曹总督，再升为陕西聂台，就是按察使，哎，又官居正三品了，等于现在的高等法院院长了。 吴兆南先生演播的这段君臣斗啊，对历史人物的背景介绍得非常详尽，而且这其中呢，很多内容都是出自正史，有据可查的，这也是治学治义严谨的一种体现。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 谈个恋爱怎么这么难？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给你答案。落魄公子遇上不靠谱警花，状况连连，反转不断，带来全方位爆笑体验。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折。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只加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来欣赏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演绎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他53岁，丁富攸回籍守孝3年，按清朝的体制啊，官吏的父母逝世应该在家居丧3年，3年期间如果没有皇上的特许，那不能为官。那不是有一个户部衙门司务厅的司务叫安明的，他百般巴结和珅，才由罢职改为副职。可是偏巧父亲死了，丁富攸本应回籍守孝啊，可他舍不得这肥缺，隐瞒没报，就因为这个判了个凌迟处死，全家积木。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父亲死了，照跳舞照唱戏。咱们还是说刘墉吧。他守孝3年之后，再回京城出任大学士帮办兼文渊阁副座，这往后又出任江苏提学使、湖南巡抚、御史中丞、工部尚书、国子监首席讲师、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这兼差多了也麻烦。他69岁又倒一回霉，怎么回事啊？那天乾隆一时心血来潮，忽然摆驾国子监巡视，可当时国子监一个人没有，一打听说呀，7、8天老师学生都没来了。这下乾隆火大了，刘墉升为首席讲师，罪大恶极，褫夺所有爵赏，免去本兼各职，就差一点又杀了头。这年他69岁，您说他是不是走的猪蹄儿运？比和珅的一帆风顺的差远了。这3年之后，刘墉72岁了，才又出任御史中丞，再往后任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大学士，79岁还加封太子少傅，那是嘉庆4年的事了。活到85岁，虽然他做到一品大员，戴过红宝石的顶子，可他是个清官，从不贪污，每次受贬呢都是被下属所累，他要不是清官也早给斩了，因为他自身清廉，所以才敢弹劾别人。也正因为他正直，在朝中人缘才不好，人送外号叫他刘三本，每天参人呢最少3本，恨他的人管他叫刘疯狗。怎么呢？说他见谁咬谁，还有个外号叫刘罗锅。刘罗锅这个名词啊，您还必得加儿韵，念刘罗锅，说成罗锅这就不成了。罗锅也就是驼背的意思。那么刘墉是不是罗锅呢？要说这罗锅的定义啊，还挺难定，从水蛇腰到低头看地都是罗锅。 我虽然没看见过刘墉，可看见过画像，也是正脸，看不出罗锅不罗锅来。反正他既被人叫成罗锅，想必有点驼背，许是因为啊读书写字的时间过久，形成背不太直，并且一定身材比较高，桌椅配合的不太合适，日久天长形成了驼背，可也绝不是残疾型的大驼背。如果那样啊，不但入不了阁，就连当初考试也不合格，过不了关。不过这外号也就是背地里叫，没有当面叫的，他也是一品大员了。可他这罗锅还受过黄封，那年刘墉61了，做了御史中丞，天天上朝见皇上。乾隆皇也71岁了，那年和珅31岁，正走鸿运呢，已经是户部尚书之职了。和珅小刘墉30岁，小乾隆40岁。刘墉已然60多了，当然这驼背比以前一定更加深了点儿。刘墉跪着奏本，乾隆低头一瞧，笑了：“刘墉啊，人家管你叫罗锅，朕今儿这么一瞧啊，嘿，你还真有点罗锅。”刘墉一听皇上这么说，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乾隆皇一愣：“刘爱卿，你谢什么恩呢？”刘墉说了：“谢万岁封我为罗锅，臣每年能多领20000两银子，您要封我为大虾米更好，那是仨字儿，我就能多进3万2银子。怎么回事啊？清代有个规定，皇上亲口在这官员的名字上加封一个字儿，每年就多领10000两银子。清朝一代加字儿最多的，要算是咸同光绪年间那位慈禧皇太后了，她姓叶赫那拉，名字就有16个字，是慈禧端佑康仪昭裕庄成寿宫钦献崇禧，这每年就多16万2银子。所以刘墉谢恩呢，是谢封他罗锅俩字。乾隆一听，先说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刘爱卿啊，朕并非加封你为罗锅，我呀就是这么一比方，说着玩呢。刘墉赶紧磕头启奏万岁：“君无戏言，您说的话是金口玉言，说了不能不算，要是这句不算，那往后您的话可全能不算喽。”皇上赶紧说：“说算算算，好嘛，您想啊，皇上要是说了话不算，还怎么治理天下大事？民无信不立嘛。”可也就是刘墉敢说这话，因为他3次都差点掉脑袋，所以胆子大了。直到如今，也再没人敢如此大胆说真话了。刘墉他不但操守轻，头脑也轻，要不怎么他死后谥号文清呢？罗锅是疯了。可当时皇上不乐意了：“刘墉啊，大清国祖制所定，凡6根不全有残疾相貌丑陋之事，不得为官。你如今讨封罗锅，罗锅者乃属有残疾之人也，朕当无法再留用于你，辞官回乡去吧。”那意思啊，就是我不用你了，官没了，罗锅俩字当然也跟着取消了，20000银子也省下了。那刘墉多精明啊，启奏万岁：“臣虽貌不惊人，可并非残疾之辈。”皇上一听：“哎，你既自称貌不惊人，必是相貌丑陋。从古至今哪有相貌丑陋之人，歪眼斜嘴之辈在朝位居大官的呢？”刘墉说：“那有啊，后汉三国时期有位庞统，庞士元，生的是面黑短须秃眉纤鼻，算是相貌丑陋了吧。可他官至中郎将副军事， 仅次于诸葛亮，还封关内侯，貌露而才高，不妨封侯拜相啊。乾隆心说，嘿，他还真找着一位。那庞统的模样长得虽难看，可他有才，真做了大官。哎，又有词了，刘墉啊，那庞士元虽称为凤雏先生，与伏龙齐名，可是他36岁就死于落凤坡了，并没有文辞巨作传流于世，比诸葛亮留有前后出师表传于后世差远了，不值一提。刘墉一想，启奏万岁，庞统有帅才无文才，那么东晋的陶谦如何呢？陶渊明人称五柳先生，曾著有归曲来辞，写过桃花源记，脍炙人口，世人传颂，还做过参军，当过县令，够全才吧。乾隆说，他这些文章我全都读过。好，刘墉跟他就说了，万岁可知那陶渊明他是斜眼儿，这一句啊愣把乾隆皇给气得了。什么陶渊明什么时候又成了斜眼儿了？你瞧见了是怎么着？他臣虽没看见，可他的诗句里表示出来他是斜眼儿了啊。什么诗里表示出他是斜眼来了？是有一首诗叫《咏菊》，万岁您一定知道。乾隆说，朕当然知道，并且还经常吟诵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刘墉说，哎，对了，就这两句就足以证明他是斜眼了。万岁您想啊，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东边篱笆墙下采菊花，可看见南边的山了。您瞧，这不是斜眼吗？乾隆皇一听，还真琢磨上了，低着头，伸着俩手，仿佛采花的那个姿势，眼睛啊可斜着往右边看，这相大了。当时可没人敢笑。瞧着瞧着，他自个儿也笑，成了。既然陶渊明是斜眼都可以为官，那你这罗贯也甭回乡了。臣谢主隆恩。这下刘墉不但官保住了，一年还多2万2银子。乾隆一想，你拿了银子，我可不能让你舒坦，我得恶心恶心你。刘墉啊，你既然讨封了罗贯，也该贺一贺呀，朕当我就赐你一首罗贯诗吧。刘墉心里明白，这准没有好词儿，一定是为了2万2银子呀，心里不痛快，要指桑骂槐的气气我呀。没法子，请着吧，谁让多领2万2银子呢？微臣恭领万岁赐诗。乾隆这首罗贯诗是这么做的：人生残疾是前缘，口在胸膛耳垂肩，仰面难得观日月，侧身才可见青天。卧似心字缺三点，立如弯弓少一弦，死后装殓省棺椁，龙屉之内即长眠。这可够损的。刘墉一听，哦，我这么大的人就窝囊在龙屉里了，合着死了都不能治药。他虽然心里头啊生气，脸上可不动声色。乾隆一瞧他没有反应，还真沉得住气。乾隆又说了，刘爱卿，朕当命你对上一首罗贯诗。对，刘墉心里明白，哦，你想让我自己奚落自己，我难受你高兴，那哪能啊，对首诗啊还不定谁气谁呢。臣遵旨。刘墉这小罗贯颤了颤就说了，驼生即背可存粮。他是说骆驼，骆驼号称沙漠之舟，他在大沙漠里走多少天，没食没水，渴不死饿不死，因为他脊背上啊有驼峰， 那是食水的仓库，所以刘墉头一句是驼生即备可存粮，接着是人长驼背智谋广。你不是说我是罗锅吗？我这点能耐呀、全在这罗锅上的。驼生即备可存粮，人长驼背智谋广，文韬伴君定国策，武略戍边保家邦，臣随不才之恩遇，承蒙万岁赐封赏。别看罗锅的字不多，每年得银两万两。气的乾隆说：“真他妈的！您别误会啊，这句他妈的可不是乾隆皇上说的，是我说的。这位乾隆皇弘历高宗纯皇帝的汉语，准没有说相声的说的溜。怎么知道呢？在一部电视连续剧里，乾隆皇当上太上皇那一幕，皇上说：‘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他把滚滚诸公说成哀哀诸公了，就是他汉语差的佐证。反正他是皇上说错了也没人敢纠正，说不定自此滚字就得念哀了。说这刘墉讨封罗锅俩字，每年多领两万两银子，为什么乾隆皇这么耿耿于怀呢？其实啊，这是好事，好现象。怎么呢？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天下一切都是他的，可这国帑不能凭自己的好恶随意消耗，把钱要用在利国利民的项目之下，让老百姓人人安居乐业，而不是只为自己一家一姓的享乐，不能所谓天下为私。可自从秦始皇至今，这2210多年来，有234位皇上，就连袁世凯83天的皇上都算上，平均每一位还做不到10年呢。做得长久的还有个历史评论，昙花一现的也就只有个庙号而已。可是要选出一位十全十美、不自私自利、有良好知识、不乱杀人的皇帝，那还得等，目前还没出世呢。不过当大臣的责任很重大，因为大臣呢就不比皇上了，他只顾他自己的官位跟一家的名利，往往呢会阿谀屈从，误导皇上做坏事，乃至让皇上身败名裂、骂名千载。要不怎么80年前皇上这个名词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尊称，而如今呢成了专制蛮寒的代名词了呢？咱们还是说罗锅的事吧。这刘墉弃了乾隆，还得了罗锅的封号，心里高兴，可乾隆窝火大了，不行，我还得想个主意，抓个茬儿，怎么着也得把罗锅俩字取消。有了，刘墉散朝之后随驾到琼岛赏景。这琼岛就是北海公园，您现在要是到北京北海，在倚然堂东南建春亭下边还有块石碑，刻着琼岛春印4个字，那是乾隆写的，乾隆御笔。乾隆心里想，我叫刘墉陪我去北海，这一路上他只要说错一句话让我抓住得就好办了。这回刘墉可高兴不起来了，怎么他不愿意去啊？准知道没有好，伴君如伴虎，可又不敢说不去。我没工夫，我脑袋疼。好，那叫抗旨不遵，杀头。这回脑袋倒是不疼了，该脖子疼了。刘墉陪着乾隆皇进了北海，过了堆云积翠桥，到了倚兰堂，乘龙舟横渡太液池，船到中间忽然起了旋风。这龙舟啊，本是两个人撑着大竹竿子在龙舟的两边走，撑船前进，船忽然不走了，竟在水上打转。 乾隆也害怕了，虽然他有十全武功，可不会游泳。他这真龙天子是个旱龙，晕晕乎乎的，就瞧水面上全是头，什么头啊？鱼鳖虾蟹上来讨风。乾隆怕船翻了啊，赶紧封乌龟封为元帅，蛤蟆黑鱼封统领，螃蟹横行无罪，虾枪扎人有理。这一封，众水族谢恩，口呼万岁，风平浪静了。乾隆还没定过神来呢，风又来了，大船摇摆不定，众水族又上来了，齐声地问我们什么时候上任呢。这回乾隆可没词儿了，本来以为啊封了就完了，你们自己在水里头为王为帅去得了，怎么着真要想上来到人间造反呢、啊、那哪成啊。可又不敢得罪，要真翻了船可不得了。回头一瞧刘墉，刘墉用手一指船上挂着的纱灯，右手一伸大拇指，然后往下一翻，向下戳了两下。这乾隆啊，嘿，也真能领会。对对，那什么，等灯头朝下的时候，你们都上来赴任。这众水族才算领旨下水。当时乾隆想了，灯头永远是朝上的，不管油灯啊蜡灯啊，都是灯头朝上，灯头啊朝下就灭了。他本来是蒙哄水族，反正啊他们也没点过灯，可谁想得到啊，两个甲子以后，人间有了电灯了，个个灯头都朝下，所以后来袁世凯就是蛤蟆精一转，鱼鳖虾蟹全都高居领导地位。这全是当年乾隆封的。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吴兆南先生演播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就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这段单口相声的经典名段。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也边搜集快乐。